不信不立，诚信从你我做起，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。诚信参与热线010-5175-2200。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东风藏在眉心。我会永远相信插入新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，星空布满拉起。一点就忘记，手掌里要有更多呼吸。曾经失去很多，多到放弃自我。黄昏最后一盏灯亮起，来得及睁开眼睛。 水滴在另一个世界，星光布满了

着我，抱拥着虚幻。我总会习惯望到影雪聚散，尽掩饰还愿流泪眼。若是无缘，月怎会圆？ 记得曾经的